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特使、副总理兼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涅图姆堡南迪恩达伊特瓦为访问朝鲜27号举行了宴会，由我国外务相李永虎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应邀出席，还有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常任秘书塞尔玛·阿什帕拉·姆萨比等特使一行出席。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特使和他一行同一天乘飞机回国。